花生当饭食， 食完好有力。我是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翻到嚟最尾呢節咧，喂，其實我真係好想點題講出一樣嘢咧，就是、當日，即係當然大家都喺現場啦，係咪？即係我喺現場啦， 我喺現場。 喂，但我實在見到太多好膠嘅嘢發生。 捐錢啊，你哋？ 嗱，老實講， 冇、啊，我想買夫子石碟啊，但係 喺邊買？ 咪喺個攤檔嗰度咯。但我一去我就開工，跟住就臨走嗰時候又唔記得咗。 嗱，因為 我只碟要賣錢嘅， 係富士只碟嚟㗎，出碟㗎。 但係邊個牌頭啊？即係支聯會賣。 支聯會。 消費六四。嗱，威文，你覺得你係你又想講啲？你威文，你又就係想講呢啲啊？你又想集 老老實實，我就 你又想集支聯會㗎啦。 嗱，話分兩頭，因為我咧就喺天后嗰邊入嘅。我出到嚟咧，其實係第一見到建制派嗰班人就喺天后地鐵站出邊擺街檔啦，係嘛？嗰啲我唔 care。個問題就係一路沿路嚟嘅時候咧，就見到公民黨啦，又見到工黨啦，亦都見到社民連嘅兄弟喺度擺街站啦。個問題就係話，你見到每個街檔咧最少有十零廿個人，係真係好大馬嘅。個問題就係十零廿個人做咩咧？冚唪唥都掛住個錢箱啊，就喺度籌緊錢。嗱，坦白講，我覺得喺嗰個場合咧，唯一一個即係根正苗紅又或者佢即係 entitle 去籌錢咧，就只有支聯會一個。 嚇！ 咁但係你要搞一個活動係咪？ 好似民主黨都冇籌錢， 民主黨係民主黨籌噶嘛， 歷來都唔籌噶嘛， 遺訓嚟㗎。 嗱，你根本就 又係。 你根本就唔熟悉。 林卓廷有講寫篇文講過， 係啊， 民主黨從來都唔喺支聯會呢啲， 我知啊，我就睇咗佢篇文咯，但係知道係華叔嘅。 華叔講過唔可以喺度抽水嘛。 咁點解其他又得嘅？ 咁你問翻支聯會 有幫手 常委喎嗰啲。喂，但即係我其實覺得嗰個場合咧，即係咁多政黨喺度籌款咧，其實我覺得好怪嘅。即係我冇話得唔得係嘛，我冇資格講得唔得，但我只係會覺得好怪。同埋就係話，你一個檔口，你一個籌款商，我覺得唔奇。但係如果你真係成件事喺度消費緊呢個六四集會嘉年華，大家喺度賣緊自己嘅嘢，跟住去税人捐錢俾個政黨，我真係覺得有少少怪嘅。所以你話如果我真係要捐錢嘅話咧，我真係會捐俾支聯會。 唔係，我諗大部分都係捐俾支聯會嘅。老實講咧，你都睇到嘅嗰日咧，支聯會係支獨秀有百幾萬嘅嘛，其他幾廿萬嘅啫嘛，係啊， 即係其實香港人而家開始慢慢清醒嘅。OK， 咁第二就或者我早去啦，咁見到年輕人。 不過嗱，話分轉頭喎，嗱，好老實咁講，即係我理解阿 Raymond 你咁講啦。不過咧，其實去得嗰度嘅人咧， 係 佢唔好介意咧，其他政黨籌。 我明白， 因為唔係第一年啊嘛。 我明白。 去得，譬如如果唔係你解釋唔到咧，點解佢哋個個咧籌嗰錢咧？都同以前爭唔得幾遠嘅啫，學民思潮啊、社民嗰啲好似有多到添嘅，即係大家都預咗喺嗰度係係有一個咁嘅捐錢嘅動作，同埋佢捐嗰陣時咧，佢哋唔係諗緊嗰啲嘢嘅。 我明 白，你捐錢你現收到，香港人最現實㗎啦。佢真係覺得我行得嚟華苑今晚，即係你話我大中華交，即係去得嗰度大中華交嚟咯。 咪大家捐二十咯， 咁你哇你又想啦，肯定唔係捐二十咁少啦，啲人一定唔係全部都夠㗎啦，一定。最真係一嚿啊！啲人咁樣， 好多人民幣啊！ 係啊，唔係一嚿啊！呢啲真係唔係去得嗰度 超多人民幣啊！ 我行得出嚟去到嗰度嘅，都大中華交噶啦。我同埋我係一定係泛民啲人嚟噶啦。咁你譬如我中意工黨咪工黨咯，我中意支聯咪支聯會，我中意民主我中意公民咪公民黨咯。即係呢啲係嗰個即係通俗啲或者唔係啲講句，呢個係即係成個泛民個市場喺度噶嘛？呢啲 真 你去得嘅人咧。佢如果佢覺得如果捐錢有問題嘅話咧，佢覺得唔啱，屌咁樣包抽，佢唔去噶啦呢啲。去得嘅話，佢根本上就覺得係預咗去做呢啲嘢噶嘛，即係嗰班客就係呢啲客嚟噶嘛。 唔係，我心態就係我係我覺得只有支聯會喺嗰度最適合，其他都唔適合。但係你話我至唔至於就係會走埋去柴佢台咧？咁咪未至於， 我 覺得古怪啲咯。 唔係，咁除非你個口叫人哋唔可以圍院，跟住但係你咩？ 係啦，即係好似頭先我講翻咁，就係好似古怪啲咯，好似古怪啲啦。即係但係就唔係話什麼大不偉嘅事。咁另外一樣嘢想講嘅咧，就係話即係其實嗰晚咧之前啲 band 咪喺度。rehearsal 嘅，因為我發覺支吉他咧走音， 咁你想点？ 我喺度严正咁呼吁，如果你有心玩音乐，又或者真系要表演嘅咧，唔该你吞音先至好上台。即系当全世界都听到你支吉他走音，而你噏得出走音嗰条系边一条线嘅话咧，而你自己喺上边完全系唔 alert 到呢一样嘢嘅话咧，真系抱歉，你实在系太差。不过即系据说咧，嗰扎年轻人咧就叫做即系都唔系所谓叫好 professional 嘅。咁但系 band 噶，唔知叫乜鬼名。 我唔系，我见到打鼓啊，打几好噶，唔错噶。咁成件事咧， 噏过个名，我唔记得咗咩名。 系啦，好难记啊啲名。咁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今年啦，阿 Donna， 你啊差唔多跟到尾咁滞啦。喂，今年唱嗰啲歌咧，你自己有冇意见咧？ 吓，唔系又唱嗰几首系嘛？ 有啲歌冇唱啊嘛。 有边首冇唱啊？ 系咯，劝业啲风采冇唱。 因为嗱， 佢咒咗我啊，咒错咗。 有首新歌《撑起雨伞》。 哦，系咯。 系啦，咁冇唱边首歌咧？ 去驗啲風采嗰啲冇唱啦。 哦，去驗啲風采冇唱。 冇唱噶，冇唱噶。 但事實上咧， 前後播咋？ 唔係喎，係咪中國夢都冇唱噶？ 都冇就冇啦，條歌詞都冇啦。 係啊，即係冇。 佢有播，佢有係。 嗱，佢今年嗱佢呢個佢呢個長巷啦，即係呢個長巷咧，嗰個唱 K 曲目咧就有濟英烈啦。有去驗的風采啦， 其實係、 有民主會戰勝歸來啦，有自由花啦，呢、這個必唱咧， 必唱啦。 新歌試唱就撐起雨傘啦，咁就冇咗應該就係冇咗咩嘅，冇咗嗰個叫做中國夢嘅，係啦，即、就、係、是、我睇咪點唱？ 嗱，你問我咧，因為而家個模式咪就係好似一講啲咩口號嘅時候啊，咪有三把聲嘅，一把可能係廣東話，一把普通話。跟住 冇啦嘛， 冇啦啩， 两把声。其实我真系觉得乱啊，你唔觉得有啲乱嘅咩？嗰啲 唔系好 OK 嘅，佢唔算普通话都系好鬼简易嗰啲嘢。 因为我最有意见一样嘢咧，就系话你真系当你企喺个台上边，六四系一个好严肃嘅悼念活动，即系当年嗌口号嘅少不免，但系你嗌到咁慷慨激昂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好多人去攻击支联会，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屌你老味，你讲啊讲到好卵大，嘢又唔见你做。系咪？咁當然我唔係話呢個 argument 係成立，但係一個悼念活動有冇第二種形式咧？即係咪一定要企喺台上邊慷慨激昂咁打到共產黨？喂喂 喂喂！咁唔使嘅，你講一日佢呢度敏感啦。不過我覺得今年嗰個司儀啊，真係好，真係好唔得咯。 唔係有你講， 其實講又講喎。嗱，即係咁講，插一句嘴先，個司儀我就唔喺現場啦。咩？ 唔係因為咧，佢燒完嗰個基本法咧， 唔係姓阮嗰個咩？ 我唔知乜嘢打乜嘢啦。 哦。 学生们做得好，好，我们唱歌，咁样好难啊！喂，全部咧，你阿望眼，跟住喺度反眼咯。做得好，学生们，我们唱歌，咁样。 咁但系嗰嘢唔系有共识，大家点样？ 唔系，你哋唔好咁啦，即系跟住唱，譬如好，我哋 冇 rehearsal 嘅， 我唔有我唔知道。 唔系 rehearsal 嘅时候就冚唪唥正经， 唔系冇 rehearsal 嘅，边有 rehearsal 啊？我真 唔系你走噏。自由化咁就得囉，係咪？你咪话乜撑噶咁样？ 屎撑！ 我其实系觉得呢啲咁嘅腔口系令到人哋对成件事产生讨厌。 真系好胶啊！咪嗰啲叫做真系。 系啦。 哎呀，嗰啲腔口真系好。 即系想我嗰晚其实未 系错 笑咯， 错错地咁样咯，而家觉得。 唔系净系错啊，而系老老实实你啲嘢会讲客噶。 系笑位嚟噶嗰晚。 即系当你如果全世界人都攻击紧，又或者对家攻击紧你呢个行动系好胶嘅时候，你都希望话俾人听呢个行动唔系好胶而有庄严系咪？ 唱歌。 个问题就系话你好似帮紧对家咁，就系话令到成件事胶化咗。系嘛？大家令到件事更加样衰，更加难睇。喂，我觉得你系咪唔够尊重？即系好多环境。 做得好，我们唱歌。咁玩咩？ 喂，今年咁样长巷咧，系咪第一年有英文嘅咧？ 个 program 系 有 唔系以前我未见过。 有噶有噶有噶。 唔系可能呢几年先有咯，我真系冇。 同埋佢个悼词同埋嗰个大会宣言有英文版噶。 哦，系。 喺极不过系净系俾外国记者咯。 即系 唔好 就有国语咁样咯，呢啲系咯普通话啲。 所以夫子都唱埋国语版嘅民主会战胜归来咯。 喂，同埋老人家，即系我想 咪南网先 请教下你意见。嗱，我覺得即係六四悼念係一個好好活動，即係亦都係一個香港傳統價值。一六四根本係一個同中國劃分唔開嘅一個本土運動嚟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咁但係事實上，你覺得六四即係舉行呢啲悼念活動有冇第二種形式咧？係咪一定要喺個台上面慷慨激昂咁？大家要打到打到共產黨之後結束啦黨專政，跟住大家之後好啊，我哋已經有階段性嘅勝利啦，我哋翻屋企瞓覺咁。 系咪咁咧？ 系咪咁咧？你有冇睇种 suggestion 咧？ 唔係，咁你而家如果咁樣講，你意思係你希望支聯會變啦、啊，定係希望好似港大咁樣學生會？ 先撇開嗰個係咪支聯會先，而我覺得形式上可以變，即係例如老實講，可唔可以少啲人上得？ 咪好長，好冗長咁，你嗰個 program 樣嘢都學生都好長，樣都好。 因為有人講咗出嚟就係話，有人話預咗六分鐘俾學生，學生嘅理解係每一間學校六分鐘。 啊哇，好长好长， 於是嗰度就变咗半个钟。 其实呢，如果大家记性唔系太差嘅话呢，支联会个 program 同埋所谓呢个 一模一样嚟 集会嘅呢个烛光集会嘅仪式呢，俾人批评呢唔系今年先开始嘅。 当然啦， 唔系有几年先已经批评 咗。仲早啲，有一年呢，你如果冇忘，可能系五六年前呢，或者系呢，可能或者系啦，五六年前或六七年前呢，佢一年呢个 program 入面呢系揾咗啲后生仔上去呢做一个话剧嘅。 吓， 有嘅，你睇翻啦，你睇。 死啦！我真系其实好后期先至参加维园 六四晚会。其实咧，老实讲，即系支联会入边嘅人，华叔在生嗰阵时候，你估支联会都知道咧，有啲嘢咧，佢一路讲薪火相传啊嘛，一路讲话系咪咩交棒下一代啊，你后生仔咧，佢都有谂，一路谂咧。 但好似年年交棒翻， 点解？点解？譬如要做呢啲咧，佢哋都有谂呢啲嘢嘅。咁不过即系你个社会或者而家社会政治气候或者社会气氛真系转咗啦，支联会。你话佢哋有冇谂咧？我觉得佢哋有谂嘅，佢哋有谂。譬如你今年至少嗱，老实讲嗱，至少系有首叫做《撑起雨伞》先啦。咁同埋你唔唱《中国梦》啦，系咪先？讲真，即系你唔唱《中国梦》，你问我《 中国梦》系咩？点样唱？国语啊？ 我的梦和你的梦啊嘛。 嗰首系叫《中国梦》啊？ 系啊。咁你 问噶喎，系咪啊？ 系啊。咁你而家习近平《中国梦》啊嘛，但系唔唱啦，大佬。 点解唔唱《木棉花》咧？咁 系咪？咁你咪《撑起雨伞》咯？你呢啲譬如《撑起雨伞》，其实你都啱啱 Wayman 都讲咗啦，你系咪即系吸纳翻啲即系雨伞运动嘅？ 你而家系好似系两面不讨好。 唔系咁嗱，你问我， 你撑雨伞跟住又唔系好多人撑雨伞 咯？我就咁睇嘅，即系我就咧对于呢啲咁嘅活动咧，我就咁睇嘅。永远每一年咧，其实你都可以有一个即系叫做检讨嘅地方嘅。譬如今年你觉得乜乜乜， 我觉得 支联会 冇乜人做检讨嘅。坦白讲。 你唔係，如果冇檢討，唔會發生咗有撐起雨傘首歌出嚟啦。唔係你唔係，我明白，我明你，我明你講乜，即係佢哋係有諗嘅，亦唔可能冇諗嘅，同埋佢哋都知道，你諗下佢哋全部人都係喺社會運動度出嚟噶嘛，佢哋長年都係搞呢啲嘢咧，佢哋你問我。多多少少， 當然搞得好佢咧， 多多少少掌握到嘅呢啲嘢。 Even 個長刊唔同咧，你好少係。一版又有七种字咁嘅， 但系咧，你要 大忌， 你又可能佢哋有考虑一个问题啦。嗱，我唔系支联会嘅人啦，我估啫，可能佢哋考虑一个问题，系要照顾佢哋嘅大多数啊嘛，即系你要求佢变嘅声音一定有啦。如果唔系，唔会走咗尖沙咀同埋港大出嚟啦。但系真系喺入彩维园入边嘅人咧，其实 冇所谓。 对于呢个 program 系十九个项目、二十个项目，系唱唔唱中国梦，唱唔唱撑起雨伞咧， 或 甚至乎。即系你问我最终咧，系咪好介意、好介意咧？我相信咧，即系唔系好介意嘅。即系你呢个有少少，即系俗啲讲句，你咪惯性收视咯。你去到嗰一日，香港人，你觉得要企出嚟嘅，咪企出嚟咯。你觉得唔需要企出嚟噶啦，觉得佢交，咁咪唔好企出嚟咯。因为即系香港系最自由噶啦，支联会冇逼大家企出嚟噶嘛。之前会开中名义就五大纲领噶啦，系咪先？讲真， 五大纲领 系啊，你结束党专政，追究屠城责任，系咪先？建设民主中国，五大纲领我谂唔出啦，系咪先？而家 平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系啦，呢度五大纲领嚟噶嘛？呢五大纲领，你觉得喂唔系？对于我唔中建设民主，我唔系大中华交，你咪唔好去咯，咪第二度咯，冇人逼你啊嘛，最紧要系咪先？讲真，边个啊？即系你。唔系你去唔去唔系去唔系学校陆运会啊嘛呢样嘢你唔去你话喺屋企我自己立足都悼念到噶咪悼念咯。 我陈方收咗 点解你大家企翻出嚟企翻出嚟悼念啫系咪先？咁有啲人就话因为咧你俾共产党睇，大家顶住乜乜嗰啲嘢要烛光嘅。咁呢啲你香港人你问我至少真系有呢班香港人咧你系冇忘记到件事啊嘛呢样嘢系咪先？你话大家围炉取暖又好啦，衰格啲讲句咁你咁中国共产党点点点点乜乜乜即系讲啲系咪先嗰啲嘢？咁但系你至少香港人自己知道自己喂我哋一年364日可能系真系冇唔知做紧乜嘅，第365日有一日咧系做紧呢件事嘅，系咪先？你问我你对个集会有要求咁，我觉得可以嘅，但系其实最后大家企出嚟咯，你到有一日。大家好唔满意支联会噶啦，或者大家觉得，唔使救啦，香港独立啦， 咁你咪維園得返紅1,000+萬囉。而家每年嗰、那個咩向日索償協會呢，長毛古思瑤佢哋都有陪佢哋去八百盧溝橋之前呢都有去日本領事館㗎，咪30個人囉。咁、你有一日可能6、4得咪好，30個人喺阿加魯加球場因為花園仔做完都得㗎，係咪先？不過呢啲即係邊個都控制唔到㗎，係咪先？真係啊！咁你歷史如果要係咁，香港人大家忘記曬件事，咁咪忘記曬件事咯。歷史話俾大家知，為香港人想否定咗歷史嘅必然性嘅，我哋第50年，我哋都要企出嚟嘅，係咪先？平反咗都話哦，慶祝平反咗嘅，或者慶祝乜乜呢個政權點樣嘅都得㗎，係咪先？真即係你問我咧，真係坐到落去嗰啲人喺度1小時40分鐘啲人咧。你問我個形式對佢哋嚟講咧，佢哋唔係太 care 嘅。老實講，真即係第二單可以批評佢啦，我都批評過支聯會好多年啦。哇，頂你個肺！你做乜嘢啊？咩整到話劇出嚟啊？我想嚟唱自由花啫嘛，唱啦嚟。 話劇真係有 咩？有啊，先 有話劇都有。 你揾程翔嚟做乜啫？程翔下晝俾個座談會講完咪算啦，個 program 唔好搞咗佢啦。 好短啫，程翔。 撐起雨傘嗰啲唔係民運歌嚟喎，唔好唱啦！你乜乜唱妹姐歌啊嘛？我哋咁仲係民主歌星獻中華噶嘛？大佬做乜嘢啫？喂，咁我可以咁講噶嘛？係咪先？呢啲即係你問我一路可以變，一路可以溝落去。咁你去到某一個階段，成個集會形式變咗。Raymond， 你啱啱講係咪要檢討？一定會檢討嘅。喂，何俊仁落咗嚟，李卓仁落咗嚟。一定有啲人上噶啦，可能系后生嗰啲上嘅，佢哋中意唱。喂，第日妖连济英亦都唔唱噶啦，我净系唱《雨伞革命》，唱咩20年啊，唱《海阔天空》得唔得啫？一样得，今天我都得噶，系咪先？我真咁你唔同形式啫嘛？你话系咪 咧？歌手边个 唔系今天唔唱歌嘅，净系喺度讲嘢嘅啫，播录像，鞠完个躬，烧完吊叉，收工得唔得咧？都得噶，咁大家咪谂下咯，呢啲冇话唔谂得。 其实应该播翻多啲六四，即系嗰阵时嗰啲新闻片啊， 你冇唔好话唔得嘅，呢啲嘢 下车嗰啲咯。 系啊，你咪大家咪喺度播咯。咁你譬如你话，譬如你有 Raymond 咁样，我见好多人都去到一半就走噶啦。咁因为我嚟咗呢度，我 present 咗自己，即系我 present 喺度，咁喺度，咁啊可以走咯，佢哋。 系咯，其实我觉得一段可以喺度播历史片，一度读嗰啲人啲名咯。 即系我都可以咁样，即系我就咁样，我就咁样睇咯。等等，譬如你话 Raymond， 你话佢，屌可以变下，点啊得，咁一定可以变嘅。但系你话支联会变肯唔肯变咧？咁我觉得支联会佢哋啲常委都要自己谂下咯。 而家支联会 你成个常委，你成个常委都要谂噶啦，系咪先？讲真，即系你几时？ 我一次同嗌交，边个系主席？啲人仲话李卓人。我唔系转咗何俊仁 啦， 系 咯，即 系19票对1票， 系啊，即系呢啲嘢啫嘛，系咪先讲？即 系何俊仁系唔 care 嗰啲 program 嘅。 同埋你问我咧，而家咧嗰啲本土派啲啦，即系我可以理解佢哋批评得之前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嘢啦，就系廿五年嚟咧。 26 支联会真系喺成个社会运动入边咧，喺香港社会运动入边咧，其实嗰个 角色 其实都几重要嘅，因为佢系人力物力系最多噶嘛，即系大家如果对社运有啲基础认识嘅话咧，香港嗰啲咧其实最大最 organize 嘅组织，其实你都系民阵咩？唔系民阵。 喂，我点解赞成你？我就嗰日咧见到佢哋咧，佢系好多好多好多车啊，大声公啦。唔知乜嘢好多好多，跟住我哇咁犀利嘅，你哋全部支联会噶，系啊，我哋租咗个仓咧，1,000+尺咧去摆呢啲嘢噶， 即系 全港最多物资嘅地方嚟，劲过教协喎。 你其实咪即系教协嗰啲嘢嚟咯， 你只攞嚟讲嘅，你又系真。 因为点解咧？ 我见个教协个仓好细。 因为点解咧？呢啲又系讲翻，因为华叔 嘅， 因为华叔好强调搞组织啊嘛，所以点解而家你啲政团嗰啲？做唔到落唔到，佢因为佢啲人唔识搞组织啊嘛。华叔识搞组织，佢知道咩叫搞组织，同埋咧华叔系好强调成个支联会由头到尾，华叔死之前最一讲支联会，华叔佢最注重嘅咩系支联会啲义工啊嘛。你谂下全嗰晚全部人在场做嘢啲人，你估真系李卓人做咩？你估真系蔡昌做咩？系班义工做嘅， 系好多狗贼噶。 嗰啲狗贼全部义工嚟，一年做一次嘅啫，佢哋。 我都系 廿几年就系廿几年就系跟住华叔 做咗呢几年。 华叔死咗同你做啊嘛，大佬。你问下你班人嗰班人即系咁讲啦，你会觉得可能我太帮支联会啦？你闹班义工做乜嘢啫？系咪？ 边个闹义工啊？ 即系你针对支联会咁啲义工。廿几年嚟， 系咯，边个针对支联会义工啊？ 唔系啊，即系你咪变相系批评紧佢哋咯。喂，咁成咁大坛嘢，唔系咁好多人一齐有份做出嚟噶嘛？嗰啲系咪先讲真？你啲阿当年可能知啦，或者阿 Raymond 你都知啦，我唔知啦。嗰啲叫咩啊？灯声台， 台灯声。 台灯石，喂，你估容易搞嘅咩，大佬？你估我企耐，我唔识点样变咗表出嚟？ 有一年咧， 你成个 楼， 你成个嗰个落即系嗰个叫咩？啲通物流嘅流程系几咁复杂？ 你惊烧喇叭啊？ 你随时十万人出嚟嘅，大佬，康文署你叫 organize， 叫公务员 organize 一个十万人， 其实好难噶。 佢一年前要做啦，大佬，系咪先讲真？资料你吓 系咯，之前我见到佢哋开档嗰啲咧，都哇，我话大声咁都百几二百。 系咪先？你即系你问我系唔简单唔容易呢件事？你当然批评就比较可以做批评啦。但系即系我就觉得，嗰啲嘢，你咪等支联会佢哋去自己完善去自己成咯。你问我香港人系咪最咁反咁去支联会非死不可咧？咁我谂唔系嘅。 唔系问问， 喂，事实已经证明咗支联会好，仲有吹到鸡好多人噶啦吓。 唔系你 问 我系啊，即系你呢啲咧，你问我系即系系咯？你话佢系咪咩？系咪即系啲人？譬如你坟场啊、坟冢啊、卢斯达啊，定系乜鬼嘢嗰条友啊？无代堂定无事堂？我唔记得佢唔识读歌词咁。佢批评话你咁样搞完之后有咩用啊？乜乜你消费乜乜乜咁样嗰啲嘢，咁你咪自己出嚟咯？你咪用武力拎支枪出嚟去中联办门口咯？试下。唔系，即系好简单。你勇武啊嘛？你话勇武，咁你谂住点样去改朝换代？点样怼冧共产党啊？嗰个 念力。 系啊，嗰晚最好笑啦！嗰晚我睇新聞啦，嗰晚坐喺度，我冇去燭光集會啦。熱血咪租咗架開篷巴士咧，鬱韻佢哋同阿皇上咧，咪巡 巡 之後去翻跟住去翻嗰個叫咩鐘樓嗰度嘅集會嘅，佢哋跟住有三個 紙板 啲人像紙板啊嘛，邊個訂蛋啊嘛？ 啊，鬱韻 佢訂蛋抗共啊嘛喺度，咁訂蛋抗共，邊個最開心咯？共产党最开心咯，掟蛋去抗共，共产党惊你只蛋， 烧佢咯， 惊你烧佢点咧？ 鸡蛋抗高墙啊！ 唔系咯，共产党惊你掟蛋抗共真 系 好笑啦，大佬。 咁啊系，佢真系惊你。 黄毓民就惊你掟， 惊你十三万烛光多啲。 大佬，讲真，十三万烛光都唔惊啦，真系啲讲句。惊你掟蛋，即系 come on， 唔该你啦。你咁老实讲，你咪五十报少八宝，大家系咪先？讲真，即系呢啲好荒谬嘅嘢嚟噶嘛？呢啲系咪？即系你话哦，人哋。点起烛光，你抗共冇用，你哋班人衰过死，仲衰过落地狱啦，有咩用啫？跟住你转个头，你订鸡蛋，仲要订三人组、啊， 仲要订纸板、啊， 唔系咯？喂，大佬，你唔好讲啦，你喐稳啊！嗰啲人，你订鸡蛋， 陈德章嗰啲人订完坐监、 啊，订鸡蛋抗共啊！大佬，啲笑都笑死人啦，讲真呢啲嘢，即系攞嚟，即系你问我真系，即系呢啲，即系我都唔识点理解，真系，所以就好荒谬咯，就系觉得呢啲嘢。 嗱，剩翻三几分钟咧， 讲下咩啊？ 留翻最后嘅时间嚟讲下政改，想即系大家。最后嘅，即系唔系最后嘅， 下集都下拜都仲未。 即系如果真系要买嘅话咧，就仲有一次机会就系转态嘅。咁琴日咧，阿 wing 就 send message 俾我，问我系咪即系从来冇转变个睇法。其实我都系嘅，因为点解咧？唔知阿罗仁甲你同唔同意？而家其实系大嘅政党系俾民意夹死咗。同埋俾個氣候夾死咗，因為共產黨擺出一副完全一步都唔褪嘅樣子咧，就確係咧，你係冇辦法，你係冇辦法俾個機會俾想通過政改嘅人轉身嘅。但係你容許我咁講喎， 我有啊，李國麟咪咁講咯。 嗱，唔好理嗰啲。 臨尾嘅時候，如果有 offer 條件，佢梗係諗啦，點會唔諗啊？咁啊， 我想講嘅係立法會，就算泛民都好咧，其實好多人想個政改通過。个问题就系系唔系 under 831框架里边，又或者就算系喺831框架里边，只要政府有少许让步咧，佢都会收货。 嗯， 即系而家我系讲紧入边嗰几十个泛民，有冇四个人可以喺831框架之内妥协，真正影响呢个投票，又或者真正影响表决嘅，唔系嗰啲主流嘅泛民，好多嘅泛民，系讲紧几个嘅泛民。而咁大个泛民里面有冇几个人可以喺831框架之后妥协呢？你睇下汤渣，今日汤渣又搞坛咁嘅嘢，思路 做乜嘢啊？ 犀利啦！阿智生即刻做咗个图出嚟，哇！嗰斗嘢即系我觉得佢真系有潜质做建制派，即系好坦白讲。但系我觉得香港建制派有即系系有所为嘅，即系有前途嘅。其实做泛民先系冇前途。即系我觉得咁大嘅泛民咧，你有几个人想跳过建制，系讲紧四个人咧，呢个系绝对系有合理多过唔合理嘅，即系系多过冇嘅。 系， 所以 系，但系民意都几清晰 嘅 而家。 So what？ 你咪夹住带啲大嘅政党，大嘅政党咪冚唪唥唔会转身咯。所以你俾我即系我系买乜都得，民主党一定唔会转态。 公民黨一定唔會轉軌。 有50,000係嘛？ 幾多錢啊？幾多錢我都買。個問題就係 你係功能組別啫嘛，而家 唔一定係功能組別，而係話真係咁大個黨，係咪真係會有人撳錯掣呢？啊，我真係唔知喎。即係當然民主黨就係我的態度就係唔轉態嘅啦。但係民主黨入邊有一個人撳錯掣，咁你點咧？就打柒佢？ 唔會 嘅喎。 我又覺得呢個 唔係咁，當然就呢個人好似 民嘅話， 呢、 這 個人當然係好似劉家雄咁講，喂，呢、這個人成世都抬唔起頭做人啦，出街會俾人喊打啦。Somebody want？你唔好理佢有系咪真係有一億啊？個問題就係話佢已經轉咗態啦，佢覺得做建制好過做泛民。So what 咧？泛民裏邊有四個人會好難，我唔覺得咯。你要記住，真正影響表決嗰個結果唔係泛民，而家民意係夾死咗泛民，唔係夾死咗泛民嘅所有人，而係而家共產黨唔吞就話俾你聽 捆綁式嘅民啊。 唔係，佢而家話俾你聽，佢企得好硬啊，即係你去羅湖城啊，買個手袋啊，人哋開價500，你還價200，哦唔減價嘛，走啦，跟住你只腳一路走啦，佢又唔係霸走跳。 咁其實北京想過你唔想過咧？ 我覺得北京想過。 都想過咯，你冇喺富士講咩？一個咩只有1% 過啊， 所以 100分嘅力量去。 今日就禮拜一，講緊下個禮拜三就開始即係落政府表決。我覺得由呢一刻開始到下禮拜三係仲有變數。只要北京喺呢一段時間之內，任何一個方向啊，可能 改咪得咯。 董事票公司票改董事票，可能 董事票一定唔得啦，唔使諗。 幾個方向啦，講。 白票審美門。 如果董事票收貨嘅話，泛民都收貨嘅話，一早 offer 出嚟啦。 又或者而家個叫價最低係低到咩咧？2017年白紙黑字，仲會繼續有得傾，仲會推政改。我相信依然為主。 即係很 promise。唔係待住先嘅。 咁當然唔係貴黨人啦，即係我相信，只要中央承諾2017繼續行政改嘅話，我相信係真係有4%轉態。 如果淨係話行政改就真係冇乜吸引力啦。 增加民主成分啦， 點增加先？ 喂，佢咧，你估佢仲而家同你講實啊？佢就係話俾你聽增加民主成分啦。我相信真 改變嗰個提委會，唔話俾你聽點改，會變。 咁嘅盤口真係要唔落㗎喎，大佬。 咪就等於你去羅湖城買手袋囉。 咪啲樓梯街嚟嘅呢，嗰一億可能。 即係當我真係行住走嘅時候，係咪個老闆企到咁硬，哎，唔好500啦，450啦，你覺得已經平咗50㗎啦。你唔會諗你當初叫價200嘅。你會係諗佢當初叫價 嗱， 如果咁 講返啦，你之前一個星期日民主黨 仲系上北京，仲系上深圳 噶嘛？民主党系拎咗三位方案出嚟噶嘛？三位方案 都唔受啊！ 咁嗰啲都唔受，咁其他嘢冇可能接受北京。 公民提名， 佢唔系一谂， 唔系讲嗰啲 民主党， 唔系我更加冇啊！呢样 系啊！民主党已经拎，民主党讲得明噶啦，我三位方案缺一都可噶嘛？ 系啊， 你一定可以唔要公民提名啦，你政党提名都可以唔要噶嘛？你系其实。你其實有個選委會或者唔係選委會，佢就有一個另一個係即係提名嗰樣嘢啦。係咪先？你是但有一樣，你是但有一樣嘅啫嘛。北京你就可以攞民主黨6%。 但佢都唔肯喎、 啊。咁你話依個都唔肯。 三鬼是但一鬼都唔肯 喎。其他啲我覺得佢都唔會讓噶啦。 我始終覺得北京係想一次過擊潰你所有泛民嘅士氣 咧。唔係，如果咁嘅話，你嗰個最大公約數咧，真係要好大先得咯。 唔會咯。即係而家就話俾你聽，而家佢企硬，但係問題佢企硬，你呢邊泛民都係守唔住個否決票。即係都有人臨陣變節啊！你諗下，你班泛民呢一刻嘅士氣係咪最低？佢要搞掂你嘅士氣嘅呢一刻，我覺得就係當吹水啦，係咪？因為呢單嘢咧，十日之後就開牌㗎啦，係咪？底牌係乜？就開嚟見我。 19號， 連湯家華都話唔收貨喎，而家 嘛， 咁温和嘅。 你問我，我真係講唔出嗰四個係邊個，但我相信有咗四個人，而嗰四個人唔係大家成日會講得出啲名嚟嘅。 梁家騮。 即唔好讲名啦，冇意思啦。咁但我相信有呢四个人系嘛。好啦，10日之后 好 就知道我啱定唔啱啊。好，多谢晒老人家， 好 多谢， 拜 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